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短短一分钟的通话时间里，小巷那头一共传来了七声惨叫。电话一撂下，贺长生便再也忍不住担忧，丢了砖头回头猛冲，东哥紧随其后。等二人重新回到小巷里，俱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。唯独他们的七个人全部倒在地上，身上各有一处极为明显的骨头折断的伤，个个哀嚎痛哭不止。刚才还耀武扬威的胖子，此时已成了一堆蠕动的肉山，恐惧地拖着一条断了的腿朝后移动。而东飞鸿一步步逼近了他，眉眼间竟是叫人毛骨悚然的冷淡。胖子通红着一双眼，牙齿咯咯的响个不停，口中哀求不绝。 哎呦，大哥大哥，饶了我，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吧。 东飞鸿回头对东哥道。 东哥，是他们欺负你吗？ 听到这个人名，胖子见鬼似的瞪大双眼，胸廓也扩大了一圈，脸上的肥肉颤抖不已。 东哥。东哥，他才是东哥呀。 东飞鸿眉头一皱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旋即他品出了一丝不对劲。胖子还未开口，东飞鸿一拳就挥上来，正砸在他左耳边的墙面上。胖子清晰听到耳边传来碎石滚落的声音，以及东飞鸿压低了的声线。 说话。 胖子不敢想象这样的一拳轰在自己脑袋上会是什么光景，立刻连哭带嚷的全招了。 是大哥，是娄思云，娄思凡的哥哥叫我们来打东哥的，要他一条腿，不是我们自个儿想来的呀。 刚跑到娄思凡身边蹲下，准备查看他伤势的贺长生怔住了。他僵硬的将目光移到昏厥的娄思凡身上，唇畔微微发起抖来。董飞鸿发现了不对劲，逼问道： 那你们怎么会认错人？ 一个小时后，在公安局的医务室里，061问了上好药的池小池同样的问题。 他们怎么会认错人？ 池小池小心翼翼地把李一拉下。 他们为什么不会呢？ 你早就知道了。 破绽太多了。KTV 的地段，选择唱 KTV 的时间，都不对劲儿。 061记起来了。昨晚，池小池在接到娄思凡订好的 KTV 包厢的微信后，顺手查了那个 KTV 的具体位置。池小池捂着肚子缓了一会儿说， 娄思凡的家事我让你查过很多次，他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早就清楚。 这也没错，但061没想到池小池竟然能把许久前查阅的资料还记得清清楚楚。 这些人昨天就在跟踪我们。 你是怎么发现的？ 连他都没能发现。 因为我是明星啊。 嗯， 我出门扔个垃圾都能有六七个狗仔跟着。 明白了。 感觉到不对劲，我就开始想办法了。以娄思凡的性格，他不可能亲自动手，也不可能安排熟悉的人动手，免得会牵扯到他身上。既然这些人对我们不熟悉，那在认知上就难免存在漏洞。 他揉着伤处，慢条斯理地反问： 如果你对一个人不熟悉，能辨认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 当然是特征。061恍然大悟。 所以你昨天去剪头发， 最大的特征消去了之后，就要改变另一个特征。 说着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椅背处，把搭在上面的外套拿了起来。那是一件双面外套，内里是淡蓝色，而外翻的白色一面上面印着一个漆黑的脚印。池小池把外套挽在手里，轻描淡写道： 今天娄思凡进家门后，我按照他的衣服颜色选了要穿出门的衣服。 零六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记得娄思凡今天穿的是深蓝色的外套。单看的话，深蓝与淡蓝当然是极好分辨的，但是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人的视觉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而在 KTV 里，池小池把外套脱下来再穿起来的时候，动作自然地将白面翻出，并将鸭舌帽塞进了随身的包里。在那群拦路的混混眼里，三个人都没有戴帽子，又失去了长发这个参照物，那么一人穿着显眼的红，一人穿着显眼的白，剩下的那个穿蓝色的，谁管是深蓝还是浅蓝呢？话问到此，零六幺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： 如果他并没有打算动手，如果他只是想骗贺朝生的话，修复你们的关系呢？ 池小池眨眨眼睛反问道： 那我剪个头换个衣服会有什么损失吗？ 池小池转头看向了玻璃窗外，在通明的走廊灯光下，贺长生孤单地坐在塑料长椅上，影子投影得很长，他抱头凝望着地板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池小池轻声说： 损失最大的人呢，在外面呢。 零六幺想，损失最大的人明明在医院呢。此时此刻，东飞鸿正坐在审讯室里，验伤报告刚刚送来，负责调查的警官难掩诧异： 都只有一处伤。 送报告的人也啧啧称奇。见义勇为或正当防卫的法律定义，是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制止，而在对手失去反抗能力后，如果再施以殴打乃至杀伤，就是防卫过当了。而这样下手狠辣的一招制敌，任谁都不能说打人的人是防卫过当，而只能算见义勇为。警官和同伴走回审讯室，在东飞鸿对面坐下，审视着东飞鸿的脸。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人，警察案例问过姓名、年龄、性别后，又说道： 你的职业？ 东飞鸿客客气气地回答： 漫画家。 穿好外套的东哥从医务室里出来，坐在贺长生身边。雪白的灯光从正上方打下来，把人的脸映得刷白。察觉到身侧的人影，贺长生打起精神来： 你的伤没事？ 不等他问完，东哥就把贺长生羽绒服的兜帽拉起，盖住了他的脑袋，又略强硬地按住他的脑袋，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。贺长生有点懵，挣扎欲起： 东哥。 东哥声音多了点温度，不像往日冷硬： 伤不碍事，你看还能抱歉呗。 贺长生不再挣扎了，乖乖靠在东哥肩上。路过的加班警员不免多看他们两眼，但两人都不甚在意旁人的视线。东哥轻声叫他： 前辈。 靠在比自己小三岁半的人身上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冰雪气味，贺长生竟然是格外的安心。贺长生哑着嗓子： 东哥，罗哥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 在警察赶到前，他们就已经从那些吓破了胆的混混那里听过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他们吃了大苦头，怎么敢再隐瞒呢？痛哭流涕，一五一十的全招了。贺长生问东哥： 他以前从别人手里救过我， 为什么他现在会变成这样？ 东哥什么也没说。不管是东哥还是池小池，都体验过这种痛苦到只会问为什么的感觉。在这种时候添油加醋落井下石，反倒让贺长生难受。于是东哥一言不发，只隔着一层柔软的羽绒，轻轻抚着贺长生的后颈，像在安慰一只无措的小猫。两道并坐的少年身影彼此支撑着，彼此都想了很多。而刚抱上贺长生，池小池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零六幺有点担心他， 别勉强自己。 没事的，哄孩子嘛，抱怀里最好。 唉， 他将部分意识转移到池小池的外套上，从后面轻拥着他的全身。大概是开的暖气太足，池小池感觉身上暖洋洋的，暖得几乎叫人想睡过去。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面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